欢迎我他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日日期2026年3月30号，这个 Anime Japan 上个礼拜啱啱公布了一大惨的动画消息。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 而我亦都相信好多作品系唔会知道嘅。 除咗之外咧，仲有啲系呢个礼拜动画消息，但系唔系咧，因为 Japan 嘅，我哋都谷埋一齐去讲嘅。咁我哋先讲呢一部分先啦，就系、是、因为唔系 Anime Japan， 但系呢个礼拜公布嘅动画。咁啊，当然先讲啊，无论喺呢部分定系Anime Japan 入边，我哋唔会讲晒嘅。咁啊，第一个就系乱马第三季，正常啦。 重点咧就系、是、今次就揾翻当年嘅老神石田敦子翻嚟做画师。 嗯， 因为第一同第二期咧，佢格斗场面咧有啲人系觉得唔掂嘅，系用唔掂嚟形容嘅。咁、咧第三期条 trailer 咧系明显睇到就咩 针对性， 石田敦子系真系叫做咩老手就系老手，打到系完，打到系坚系好咗好多嘅。 我觉得系特登针对性去修正咯。即系呢啲就佢哋呢个灵活性啊！你话打得唔掂啊嘛，唔系避重就轻，而系我就揾个打得嘅，同你打啊！而且仲要系展现我哋嘅诚意，我哋点样打得法？因为调翻转啦 ，Mappa 呢方面其实动作场面其实唔差噶，佢从来都唔差噶。你睇隔篱只皮箱，佢而家咪针对性嗱，你话度格斗唔掂啊嘛，我而家就掂俾你睇。咁另一部分亦都关佢个剧情方面事啦。因为乱马前期虽然都系同武术相关，但系冇咁多打斗噶嘛。去到呢度我唔系好肯定，但系故事应该去到差唔多系佢哋开始打得好劲嗰个时间。睇 PV 的话，应该就系啦。白雪点啊，嗰扎嘢啊，开始一扎嗰啲武功啊，嗰啲嘢啊，当年动画叫热斗篇啊嘛，所以应该系需要，无论系之前俾人屌，定系故事去到都系需要更加多嘅格斗，同埋更加好嘅格斗嘅。咁看起嚟系可以期待一下嘅，咁样啦。 系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弱弱唔系咩嘅嘢？ 咸咸脆脆嘅片嚟嘅。 虽然我知道，但系压烂佢嚟。 喺米兰博士入边见到唔少宣传。咁总之重点系，因为套嘢本身系咸咸脆脆嘅，所以佢系有唔同修正嘅版本。TV 嗰边梗系最严格噶啦，大家明噶啦。咁呢口啊嗰类嘅配送嘅网页啊网站啊嗰啲咧，阿咩吧嗰粒嗰个就会系一部分限出嚟，你当薄格啦吓。咁、然后再一个呢个超弱啊弱啊嘅模式，就系ATX 啊、Dpon 嗰个啊、Docomo 嗰嚿啊，同埋 DMM 嗰嚿、就会系无修正。虽然啦，你都理解啦，呢啲嘢一般向嘅动画，虽然咸咸脆脆都好啦，都系算系一般向嘅，唔系 action 啊，就无修极极限，都系啲咸咸脆脆嘅程度嚟嘅啫。咁啊，不过呢类嘅嘢就唔少人喜闻乐见嘅，虽然就佢好用力卖波，所以就唔太关我事嘅，咁样啦。咁啊，另一套就我推，即系预期之中嘅第四季《Final Season》，应该系啦， 最快乐啦。而家大家喺度谂紧就系话会唔会改咗 ending 咧？我同你讲唔会，肯定唔会，因为佢一改嘅话咧，基本上就乱晒大龙噶啦。 唔知。即而且调翻转，我推俾人屌就同恋女人唔一样，佢唔系净系 ending 先俾人屌噶，中后期就已经俾人屌噶啦，已经系。 都系嗰句啦，一套作品扑街咧系有样睇，系 feel 到嘅。即系睇漫画多嘅话咧，你系 feel 到就咩？有啲漫画去到中段嘅时候咧，闻到阵糯味噶啦。即系例如话系我净系一个例子就咩？《终结复仇者》咪咯，你睇到中段你就闻到嗰阵味噶啦。如果你咁都 feel 唔到嘅话，你后面中伏系你自己抵紧死嘅。 我以为你话睇到个作者个名叫做赤坂明， 唔系。赤板就唔好讲啦，赤板又系抵紧死嘅。但系复仇者系我中啲人仲喺吹嘘紧，即系捧到上天嗰时话点啫？我睇连作时候已经 feel 到就咩？哇！呢套嘢唔掂，随时出事，结果咪真系出事咯。即系有时好相信，与其相信人哋阿泽推举，不如相信自己直觉。feel 到噶嘛？啲嘢烂尾啊，烂尾唔会无啦烂尾噶，一定会有啲咩有征兆话俾你知，套嘢系唔捻掂。 咁但系调翻转，我推我觉得系前中期，尤其话即系赤坂本身呢条友仔嘅特性都系前中期其实好睇嘅，你系觉得佢系 OK 噶，但系后边就中间开始就出事，然后变烂，就系、是、一样咁嘅通路嘅。 同佢系同 Cam 嗰种有啲似，就系 Cam 又嗰种就系、是、开头好正，但系当个大川画就写到一半之后，就发现都冇心机写，觉得算啦，冇人啦，唔玩啦，事后不理。 有头威冇尾阵咯，即系 诶，赤膊嚟嗰种咯，射后不利啊嘛，中出之后完全唔负责任嗰只嚟噶嘛。 啊，好啦，咁啊，跟住就轮到呢个重点，就呢个 Anime Japan。 好， 佢上年开始真系爆炸性地多，即系 好似将所有新动画资料全部掟晒出嚟。 因为再之前咧，其实系维威卫啊，冇咁劲噶，喺应该系疫情之后咧。大家集中咗全部聚埋一齐咧，变咗好捻热闹咯。就算唔一定系新公布嘅嘢，都会有譬如新 PV 啊，整个新消息啊，公布下 CV 啊，嗰扎嘢好乱多。由以前我哋可以，其实就算系 Anime Japan 都好啦，我哋直情可以放喺新闻入边讲，变成喺新闻入边讲会变咗好长，变成上年要出专题，今年唔单止专题，我睇个长度系长到有一部分我哋应该要 skip 嘅，有唔少嘢我哋系应该系会选择性去讲。可能会讲得好简短，甚至直情提都唔提咁样啦吓。 好啦，首先讲咗就系、是、到而家都系未知道声优表嘅嗰个机动队，咁就有动画， 即系呢个所谓嘅原作版啦吓。 系啦，原作版啦，咁就木柯赞做监督嘅，咁就睇下情况啦。因为佢真系到而家未知道个声优表嘅，咁我唔知道点解佢七月播啦，就而家仲未知道，唔知道想点。 啊，睇画就真系几还原嘅。但是当然啦 ,PV 靓就唔代表住入面都靓嘅，就係、是、最少调返转就一定唔得㗎嘛，如果 PV 都唔掂就一定死㗎嘛、最少呢关过咗先啦，你咁样理解啦。 跟住呢斗球女、 斗球小子。 斗球小子斗球鱼蛋瓶啦，咁呢就。 嘅续作 续作啦，咁呢重点就係咩、女主角嘅老豆即上一集嘅主角。 开场即死亡。 係啦。咁咧，声优换咗咧，就咩咧？小西行咁就大个咗啦嘛，你冇人做咧，就揾个声优配噶啦。 啊，咁啊，呢个动画化消息出嗰阵时候，你已经讲咗唔少噶啦。咁啊，七月会播。咁呢套嘢咧，基本上是一套性癖赶不上画技嘅作品嚟嘅。后边啊，就边即系我每次见到佢咧，都系啲梗嚟，有啲人贴嗰啲梗啊，嗰啲嘢，包括系煎果啊嗰啲嘢啦。系啊，佢个 partner 嗰度都系变咗女仔啦，佢个名叫煎果。即系唔知边个老豆老母真系玩鸠佢嘅啫。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 都是之前有讲过 的。我谂就算空之星星都讲都会勾晒头的，就是蒲谷英空之英秋出道的、即是参加连续马比赛攞奖嗰啲咁嘅作品啦。咁动画化 Netflix 读的星洲方面完全意外，全部人文班。 好正常啦、 这个等下空之星星自己在新年载好做。是啊，四月开始啊，空之英秋在针面就新年载啊，同几个画家一起去新年载，即四月新作战嗰啲咁嘅嘢啊。咁我睇下佢停咗人民七年之后有冇新嘢搞出嚟啦。跟住躲在超市后衣的两人。 呢、这个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嘅，都系七月会出嘅。咁啊，呢度就而家就有 PV 啊、片头曲啊嗰啲嘢去补封翻啦。咁样一个大人向的，佢又唔系 A 咯嗰种成年向，但系上班族漫画。 哦，大人向咯，即系嗰叫青年向啦、青年志嗰种啦，我用 咗。唔系，但系青年志又唔同啊。青年志咧好多时都系性啊、暴力啊嗰类嘢。佢系再要成熟啲嗰种。 系咯，阿叔向咯，上班族向啦。 咪上班族漫画咯，讲 系咯，即系。跟住少女怪兽焦糖味 呢、这个都系之前有提过嘅，就讲个女仔一紧张就会变咗做怪兽，非恋上之多突出，尤其是系超人怪兽啊嗰啲相关嘅丽塔，好似度嘅应该会睇到好开心嘅、 主角系千鹤光，你唔识噶啦，咁男主角美田大志都唔识嘅，好在后边佢配角做咩关一鸣伦啊、白石成香都系我熟悉嘅名字， 又系大手楞新人啦嘅传统套路啦， 系啦。呢个传统套路啦，跟住 《港坛四》入边嘅漫画，你话花即即使转身也想打架。我对佢唯一印象就系佢系阿冰川嘅作品嚟嘅，《冰川即使 Party Poly》嗰个作者。 呢啲咁咧好啲啦，呢、这个就真系属于叫大牌，因为佢始终啦，这个就叫大牌声优啦。几耐未见福山润做配男主角啊？跟住女主角关英明亮，咁呢个阵间讲真，当你要咁肯揾福山润做配男主角嘅话，证明呢套嘢系唔会几高预算， 真 系唔平噶佢。 呢个唔系次次轻改啊，即系调翻转。呢个咧就系正常次次轻改嘅套路，调焦翻转。正常次次轻改就系讲紧你转身去到自世界，可能做勇者，可能做魔王，可能做个自反机都有啦。后面仲会有把剑都好啦。但呢个系调翻转嘅。本来是魔王转身我哋日常入边咁样，相对系传统套路嘅调翻转，几有 相对新鲜啲啦，最少系有冇趣咧就睇埋先啦吓。但系冰川啲嘢就佢啲神经刀，我真系唔知佢到底正正经呢、这个相对比较正经少少啦吓。我唔知会好似我印象中佢做正经嘅，好似唔系好掂嘅啫。我印象中唔系好记得啊，唔紧要啦。咁啊，下一套就我哋有提过佢嘅第一季，咁佢而家第二季 《反斗剑神》咁、第二季啦。 即系因为佢上第一季未做完啊嘛，咪要继续做埋落去。我相信佢应该系做到到底嘅，就系咁啊。当年细个睇咧就睇得好开心嘅，因为几新鲜特别。当时睇啊个设定啊， 应咁嘅青山光春嘅成名作啦，都住 OK 嘅，即系起码叫咩好头好尾完到嘅。 好睇柯南，我好认真讲。 算啦，柯南就唔好讲啦。咁又有个搵得到钱就好唔好睇唔系重点嚟噶啦，佢终于搵到钱。 啊，唔计剧场版啦，柯南唔系唔计剧场版，我讲 TV 版啦 ，TV 版真系门等都抽筋，剧场版仲有得有啲睇头啊。 一年一套，而家人变咗咩？你唔睇柯南，嗰年唔算过咗噶。跟住。青春之殇，阿洛巴克，阿克 呢套依我哋几受欢迎，呢啲校园纯爱，即系你睇完之后会周身滚嚟滚去嗰啲咧。 咁配完优子做系扣嘅话，都系嗰类嘢噶啦。咁声优方面，千叶长也吉上田丽奈，近排好红嘅上田丽奈吉鬼头嘛，小林千房嗰批，算系中生代嘅几扎实嘅，即系扎实声优阵咯，唔会话特别红，但系好扎实嘅。 十月翻嚟嘅咁样啦， 系啦，跟住哇！魔法少女阿雷斯啊，几耐之前嘅事啊？ 虽然我哋提过两次，2024年讲过一次，2025年都讲过一次嘅，但系今次咧就要公布埋佢个 CV 啦。 咁咧，主角就佐仓绫音加大久保留美加高桥里依，跟住大家咧就咩啊？依三位声音嘅合作太多啦，由我推的孩子到 FCO 都见到佢三个嘅，所以咧他特别多。而佢哋三个亦都系同时配个光美嘅，三个光美星，三 FGO 光美就加埋推牙子，就是、太多嚟太玩啦。 一大惨咧，他但系作品本身咧就其实我系相当地唔睇好嘅，无论佢系跟原作做定系重新嚟个都好啦，一样情况揾边个睇？ 谁得嗰种？不过唔紧要，我哋超级会睇嘅。好啦，跟住 做做 第一集播咗㗎啦，消波溫咁呢，第一集播咗第一节，即係第一段路段啦，佢十段路段㗎嘛，佢个比赛系消波溫大赛十段路段，咁佢攞第一路段，咁官方宣布咗就係每一个路段一集，未必一个钟㗎，可能超过一个钟㗎，咁呢就下一个路段就唔知几时播，咁我哋大家点嚟点去啦。 总之佢逐个路段，佢个单位系路段，唔系动画嘅集，亦都唔系季，而系一个路段咁样。 哇，咁大镬啦，唔知等几时啊，真系。 有一睇就好睇啦，真係调返转讲。唔係 Netflix 爸爸俾钱嘅话 ,Zozo 真係好难收回本啦、啊、大佬。佢个成本咁 Q 高。 係啦。跟住其实我想讲真人版嗰个争议性嘅，但真人版嗰个唔讲佢。咁我讲咗动画先。新好平主题曲又有新节啦。艾尔伯布篇啦。咁长期 keep 住。 唔知几时先。 几时上完。 都系嗰啲唔知几时先做一完嗰啲呀。 跟住咒术回战啦，第五周年贺图唔理佢啦，只要就去咒术搵长走嘅。 讲咒术，我想另外扯翻开少少讲就系啦，我喺啲卖二手嗰啲铺头，我见到大量咒术回战放出嚟，即系红完啦，唔兴啦，即系然后大家知道碎头就好似几好嘅，越到后面都唔知佢做紧乜嘢。喂，大佬咁样简单嘅故事，竟然可以睇到人晕头转向，到底死灭梅又点样搞解释佢个剧情？都已经是看死人的东西了，真 是。所以真的这个年头，即我说红的作品你不要质疑他。他会红和他好不好是两件事的，这个年头在这个世代里面。 咁调返转讲，佢一开始就还好嘅，普通唔错嘅针嘅作品啦，係佢后面越来越唔知点咁样咋嘛。五周年啦已经。 即係嗰个针要捧嘅嘢九十就捧红㗎啦。你相信针个編輯同埋佢个企划班去捧作品嘅能力。如果就算都捧得红嘅话，冇咩垃圾捧唔红嘅佢。跟住左右艾伦， 应该系上班族嘅漫画啦。就本来系网络连载嚟嘅，后尾就重新画翻噶啦。主要系讲就系平凡同天才之间嗰种压倒性嘅对比啊，嗰种心理啊，嗰类型嘅地方，即系而且仲系一啲真实职场相关嘅嘢啦。咁啊，因为个作者本身佢将自己以前职业入边啊堆落去，咁就其实系几点讲啊？几屈嘅，即系有啲大人嗰种苦涩味啊！ 苦涩味啊，唉，唔啱我口味。 即系现实已经够讨厌噶啦，你仲带埋落去，当然有人好中意呢一套嘅，我就普普欧罗麻麻啦，即系好即 系唔系我中意嗰种，即系我唔啱我口味咯，只能咁讲。 诶，虽然系好写实，但系现实已经够沉重啊，够负能量噶啦，大佬，你仲喺漫画入边依然都系咁，只系适合一啲要么就系你本身都好苦噶啦，睇下人哋点样苦法就鱼蛋论嗰只，要么就系冇食过苦嘅，咪睇下人哋咁睇下人哋点点样受苦咯，但系佢描写呢方面的确系几有功力嘅，咁所以可以睇下嘅。只要你接受到呢咁屈系嘅作品，佢嗰种屈系又唔系即系 Girl Game 嗰种屈系，我唔知点形容，即系现实嗰种屈系，好讨呢样真系有啲人系几讨厌，好反感嘅会几反感啊，所以你注意啦。如果有兴趣嘅，应该唔差嘅套作品本身，但系可能会几挑人嘅咁啊。下一部之前一百女应该系三期。我睇佢应该真系打算出足100个，如果佢成本冇问题，即系佢收支 OK 嘅话，我睇佢个款应该系会出足100条女，冇用个只嚟做单位啊，即系用条都系会俾人屌啊，不过算啦， 算吧， 出足100条女，因为之前好似出咗十几个啫嘛，第一季， 依家用数字咧就好容易濑嘢，就你好难系储足数噶， 咁人哋套嘢本身系玩梗噶嘛。即系，而且 girl game 咁卵多女，成个 girl game 嘅世界啊，你抽100个典型出嚟有几难啫，冇问题嘅。灰姑娘有200个添啦，睇先睇下佢话。 系，咁灰姑娘唔同啊嘛，佢因为灰姑娘佢本身就系因为佢好多系好多系列啊嘛，多系列到我初系列咁啊，就算系佢啲死 fans 都唔食都记唔晒嗰种嚟噶嘛，即系永远系我最中用蜡笔小新其中一个经典梗就话，小新咪同同嗰个神讲话。请个出所，请个出魔灵娘嘅成员名字。黐线魔灵娘成日换咗边几咁多啊？ 咪一样咯。咁下一步咧就系转生恶女系嚟嘅。 肥妹转生恶女成 Last Boss 王子， 即系 又系又点解搵啲口气我读唔晒名嚟咧？ 但系呢套本身系几特别，我只能讲剑走偏锋都有啲走科学魔嘅程度。先唔讲佢系咪咩先，佢个设定真系喂特别而特别啊！你可以咁讲嘅，但系真系几特别吓。但系简单讲就系转生恶女呢个大家都知啊，呢个基本盘嚟嘅。但系佢系变咗个肥妹，唔系普通比较肉嗰只，系如果系现实嘅话，应该差唔多100kg左右啦。我唔系好肯定佢入边有冇设定，总之睇款就非常之肥，咁亦都系用呢度做减肥。首先就系用呢、這个一般认知入边啊，无论是男女老少，你知识的ACG 作品入面通常好少肥妹嘛，即而且还要是主角，还要是恶役大小姐，这些正常都比较美型少少的角色，用这个来做反差，还有他是会减肥的，在个故事入面这样就真的在个故事入面跟你去管理然后减肥，不是靠魔法，不是说他讲了两句，即之前男贵啊，可能会啊，不是那些瘦的，就是那个过程是没有的，直接跳咗先要结果嘅啫，因为佢个唔系重点啊嘛。呢度入边减肥本身就系个故事重点，咁样几特别啦。我只能讲特别，我系咪好咧？我唔知道，但系望起嚟就几特别吓。即系要知道而家呢个世界，唔好讲似唔似先，轻改，仲要系转生，仲要系转生恶女，即系已经系好烂大街嘅嘢嚟噶啦。咁佢唔揾啲特别嘢就梗系唔掂啦。 好啦，跟住咧， 你一个讲之前有提过嘅 呢套嘢咧。其实之前讲过啦，神之水就系咁咧。重点就系咩？佢男主角声优咧，除咗佢，其他全部都系外见或叫嘅名字声优，佐藤拓也咁样。但只有男主角系揾咗龟梨和也，即系 Sony 嗰个。咁呢啲揾 特登捧佢 揾艺人，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呢套嗱，顺便讲，即系拆开讲嘅就系头先我讲嘅就咩咧？烂作品烂尾作品有样睇系有先兆，少数地冇先兆就系呢套。呢套系去到最后第十之头十一支试图嘅时候咧。我先闻到，开始 feel 到就系、是，咦，有啲唔妥喎！突然间新角色又加第三势力，开始 feel 到唔妥，跟住最后烂尾，然后突然间又开 始，因为中间开始啦，嗱，有个隐忧唔系完全冇嘅，但系有个隐忧，但系未必系问题嚟噶，就系、是、你到底点样讲你拉屎个字啊，神之水啊，到底系乜嘢？因为佢又系现实有嘅酒嚟噶嘛。 你要一路去最后，你做唔到高潮，结果去到最后，突然间加新人嗰时候就我明显 feel 到啦，开始有问题啦，但系嗰时。已经太迟啦，因为佢加新人嗰时候就好得个一两集就即急转直下，砰砰砰落雨收晒。 正常咧呢啲作品咧，漫画连载啊，佢一谂唔到有乜嘢咧，加线啦，加新角色啦，加条支线落去啦，拖住先啦，谂唔到结果嘛。 其中一个例子，唔系好典型嘅例子就系牛妈，佢个清国篇就系咁样走出嚟嘅、嗯，但系佢就功力劲兜得到，但系更加多系兜唔捻到嗰啲，纯粹都系其中一铺，啊冇办法啦。 牛妈系勉强拉立翻出嚟， 都唔系勉强噶， 勉强啦。 即系你同结局翻嚟，佢系真系合得好好嘅，但系呢啲真系凤毛麟角，所以先到而家咁继续讲住嘅啫嘛。更加多就系从此搞唔掂了。 有佢咯，阿傅师兄咁样夹硬你唔好理魔，最后夹硬佢俾佢收到尾，就算点夹硬都好。洗码收到未啊？大佬， 傅士英算是比较好嗰啲嚟噶，你已经系 系啊。虽然佢系好很明显地好捻痛苦嚟收到， 都系知佢扭烂咗桥噶啦。 系算啦，好啦，跟住一只金玉人完美超人始祖篇 就系新一季啦。七月 系啊，新季。然后魔法武力工作室唔知咩嚟嘅 嗱，呢套咧就系、是、奇幻作品啦。搞清楚，奇幻唔系异世界，虽然嗰、那个理论上。个故事系同异世界故事系好相似，只系冇转生啦。嘅有日轻改，次次轻改都有啲纯异世界冇转生噶嘛。但系两样嘢嚟嘅，你唔好睇佢个故事好似相似。但系呢，因为呢套真系传统剑与魔法奇幻嗰种，正话系好欧中世纪欧洲嗰种嘅美学啊。我直情要用美学去形容啦。佢同埋佢嗰啲好有逻辑嘅。虚构都好啦，但系佢本身自成一个自成体系嘅魔法系统，呢啲好 hardcore 嘅奇幻故事啊，喺现代嘅异世界轻小说入边咧，基本上系唔存在嘅。当然主要系因为嗰啲人做唔出嚟啦，但系呢套唔系，所以如果你体验咗嗰啲或者唔中意呢啲，你可以睇翻呢套正统嘅奇幻作品，系嘛？有少少我少少担心就系原作个画太靓了。是啊，调返转改编作品入面呢，原作画太靓，去动画系一个负担嚟嘅。咁、我动画点算好难展现返嗰种，因为佢就算而家见到嘅资料啊，其实跌咗非常之窝。你睇返原作嗰个画堪称画集级嘅画啦，跌咗非常之多。当然你知道呢个系动画必须要嘅妥协嚟嘅。咁但係到遗憾都冇办法啦，你唔可能进呢个级数嘅作画做动画噶嘛，先唔讲佢适唔适合啦嗰啲嘢啦，系嘛？不过都可以睇嘅，佢唔系净系呢度佢系优秀啊嘛，佢设定啊嗰啲嘢都系好扎实、好结实嘅最基本嗰种王道嘅奇幻作品，咁啊留意一下啦佢。 跟住就系 PSY 咧决战游戏，唔知乜嘢嚟。 呢、这个系南代俊明好多年前，应该系零几年代啊，零到尾啦，连载嘅一套腰斩嘅斗志作品。 腰 应该系超流力战斗啦。 仲要腰斩嘅定系乜？ 有冇斗志就算够数咯，即系应该系超流力斗嘅作品啦。咁中间后尾去腰斩咗嘅，咁你睇下呢个赵连真系最捻中意腰斩人哋啲作品啦，你搞唔掂嗰啲非常常之多啦。咁因为腰斩，所以后边就草草收尾嘅。我唔知呢次会唔会将佢改翻执翻嗰个故事，或者系扩充翻啦。因为后边咧就会变成就系传统针嗰只嘅问题，就系角色不断咁出，能力无限膨胀，然后个结局草草收尾，呢三者。应该都是针搞出来的，针个逼他的那个连载的方式去搞出来，而且最后他都腰斩了，那不知道有没有救，因为他又不是那些很红很出色的作品，但是又不是一无是处的程度的，那其实就是我又不信他会中只是会做前面好看的部分啩，应该不那么贱啩，连动画腰斩就太难看了，你特登撩花套十几年前的作品出来，应该唔至于话佢咩啊，应该可能会将佢扎执，或者其实唔使好咩噶，你扩充翻少少，即系扩充翻佢匆匆忙忙嗰啲嘢。战力平衡嗰边咧就睇下点样咯，呢个可能比较难搞，但系呢个战力平衡失衡嘅针作品又唔系少嘅，咁啊难好啦吓。 嗱，跟住咧就我的弟弟要让你操心了，就系麦格丽特嘅作品嚟嘅，啲少女漫画嚟嘅。咁就係嗰個主角，咁咧就阿媽結婚嘅，帶咗油瓶仔過嚟嗰種典型嘅，就咩冇血緣關係兄嘅子弟戀愛嗰啲叫乜橋啦。 雖然理論上佢都唔可以結婚嘅，但係都係一句雖然我通常用妹嚟做形容啦，妹唔係唔能夠結婚，係唔需要結婚。即係當然你真係要教德國骨科嗰啲嘢，咁啊另一回事啦。呢度入邊應該係冇咁嘅情況嘅，係好似係戀愛咁。但是他又没有真真正正跟你玩骨科那一只啦。 嗱，跟住我与游哥哥咩噶？有只一睇就静态。 这个应该是女性去卖仔的，无兴趣 skip。 唔系一睇，都记住一睇梅园与一郎，你知道一定是卖仔嘅，因为依位声优咁多年嚟，佢从来佢都系咁嘅衰。冇啊，冇嘢，冇嘢 ，cut 住，一再过去就闹佢噶啦。好跟住下一套 Bad Todd Lodge 咩嚟噶？点解咁重嗰啲乜嘢运动作品有冇 style 嘅？ 呢个类似啱啱嘅情况，不过呢个就唔系针，系针 SQ 青年字嗰边，都系俾人腰斩了嘅作品，然后俾人撩翻出嚟做，即系冇嘢好做，即系连呢啲腰斩作都要撩翻出嚟去讲。我唔知系因为我之前冇留意啊，定系咩？因为除咗呢样，我真系唔会走去留意呢啲咁样嘅作品嘅动画化，真系好认真嘅，所以唔清楚系乜嘢嚟嘅。老实讲，当年都冇睇咁啊。 好啦，跟住。我哋熟其实好厉害嘅，啱啱好而家香港上紧上剧场版《暗杀救世》个作者嘅新作《擅长逃跑的殿下》，咁就 二期。我哋之前二期嘅消息我哋都有提过嘅，不过而家就讲明7月去7月会播了。 其实我觉得好厉害嘅，一个漫画家，中漫画家可以连续一路每一套作品都可以动画化，而每套都叫 OK 有人气嘅，好难得嘅。虽然我个殿下就已经冇《暗杀救世》咁红噶啦，但系起码 质素唔错。而且方向是完全不一样，佢三套嘢系个方向是完全不一样噶。 但都掂，我依个真系即系我讲，依漫画好厉害。 虽然唯一嘅相关就系都有件会搞到老西法收获唔少灵魂的， 全部都 屌那星，我而家去 K-box 嗰边望到嗰本嘢，望即系唔系咪住呢条仔嚟？我真系你要做到一个咁诱人的。嘅仔其实好困难啊，但系佢系连续出咗两次，呢个系佢本人性癖嚟，讲得重新讲一次啦。 系啦，跟住啊，跟住一套点译名叫做《要画就来真的》啊，我觉得好奇怪，要睇我睇日文呢个名呢个做，总之呢套嘢就咧原作即系高田宫，我第一个反应就系等先，高田宫同高河宫啊喂，原来两个人嚟嘅，冇搞错。咁有呢两个漫画啦，即系又系川濑步荣在沙宫嘅。 主要讲就是画画啦，就是如果你要用一句去形容呢套作品咧，我会谂翻系一套港产片。为咗画画，你可以去到几尽？呢度入边咧系讲佢系一个凡人嘅挣扎嗰种，唔系真系个唔系嗰种好强啊嗰啲嘅嘢，即系你爆漫啊嗰类，即系太天才啦。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呢样嘢啦，就系画漫画嘅作品咧，好多时个主角都系太劲了。是少了个视觉，不一定不得，但是还有个视觉就是普通人很少的作品的。这里面就是用这个方向画漫画的时候那些挣扎啊什么，因为不是没有，就是最出名的一个凡人都不可以叫凡人，比较平凡的主角不是叶美妍。他里面的故事设定他不是大手，不是超大手，算是普通受欢迎的漫画家，提一提各位。虽然他现实很受欢迎，但在作品里面他只是一个中上的程度的人，虽然有时会跳，但这里就用一个更加凡人的视角去讲。当然他有男女之间的恋爱的部分，但是我个人的观重点会是一个比较低视角的漫画家。我们以前有特登去提过三套讲漫画画漫画的作品，我是对这些作品特别有兴趣的这样。因为爆漫真是太主角光环了，虽然他画不是，但是他没有办法，只能是调回来你画一个凡人画漫画其实还难过去画一个天才或者画一个很厉害的人的。 当然啦，这从来都是这样。好啦，跟住 来自深圳。 第几剧场版啦，今次系《来自深渊觉醒的神秘》，咁就 一路都系剧场版咯，剧场咗好多次啦吓。 10月23号， 日本呢边上， 咁就又因为你最开始追嘅啦，呢啲日本就，虽然我对呢套漫画都好感。 点讲啊？我个人系好中意嘅，不过就有时佢真系他妈的，主要讲黎明啦。有啲为猎奇而猎奇嘅，但系呢套嘢其实本身就好猎奇嘅，只系。佢个外观系冚过咗佢嗰种阿土不兴个本身嗰种猎皮嗜好嘅啫，咁样啦。 嗱，跟住就系《骑罗军曹》， 呢个系剧场版。 系啦，6月26号上。今年啲戏唔知发生咩事啊！我琴日系睇戏，睇出喺个即系大堂嗰个大电视播嘅 trailer 咧，哇！不今年咁多戏啊，紧乜戏都冇，搞到我哋睇韩片。今年哇，好似个个都大片上嘅，啲人今年发生咩事啊？ 我应该主要系之前减产之后嘅反弹嚟嘅。 今年多戏到咧，你惊嗰只啊，真系好啱就 呢个月起码三四套戏，我系一定要睇嗰只啊！即系唔计啲可睇可唔睇，系一定要睇咗成三四套啦。啊，仲未计军曹啲未，香港多数都会上嗰啲。 你咁样讲，军曹系咪你一定要睇嘅作品咧？我同我定格想问。 可睇可唔睇咯，即系应该因为今次系军曹旧声优嘅最后一套嘛。咁我点去捧下场嘅？ 但系佢会有新角色，我就谂紧，咁你个新角色会唔会跟住去下延续落去后边，定系用完即系呢度入边 only 嘅咧？ 唔知啊，我就总之啊，就为咗捧旧声优场，即系最后一套旧声优版嘅军曹，我点多数都会睇嘅。如果喺香港上嘅话，好啦，跟住 东京复仇者， 东京复仇者咁就三天战争片就唔理佢啦。 应该系第四季十月套嘢退流行啦，又系一样大量精品俾人丢出嚟， 退晒流行啦已经。 红嗰只好卵， 佢系好典型嗰只就咩？一过咗流行就即系小虫阿虫现象就当时就突然间红，即系啲人系咁天直发现到，跟住一过流行之后冇人要，嗰种呢个嘢又系啦。一过流行之后突然间大家就冷却咗，就突然间冇人要。所有神作突然间大家就屌通街都系咁样咯，好典型啦。嗱，好啦，咁唔讲佢啦，反正我呢个嘢闹咗好多次啦。跟住牛妈新作。 呢、这个 黄泉使者 之前我哋应该有提过，不过而家就讲你听，仲要系四月四号就播啦，即系下个礼拜。连播两季， 咁我系啦，咁我对牛妈系极都信得过嘅佢啲嘢。 呢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吓。 基本上佢嘅作品，就算系佢话心不甘情不愿嘅银时，都基本上都好努力咁样收尾嘅佢，所以几认真嘅话都系嘅。好啦，跟住相反的你与我，哇，典型放闪，一睇嗰个标题又知道一定放闪嗰啲啊，好想闪死你嗰啲 level 嚟嘅。 呢套第一季嗰阵我哋有讲过，有提过下啦。咁第二季会喺七月入边出。即系呢套主要系甜到主噶，讲完 系啦，放闪嘅，好啦，跟住幼稚园战争又剪窝， 呢套我哋之前好似我唔系汪定呢套唔系好记得有冇提过啦，即系Jumpus 嘅作品嚟嘅，即系Jumpus 嘅作品咧，向来都系嗰种比较特殊少少嗰啲嘅作品嚟嘅，即系佢通常比较创新、比较有创意嗰个呀，咁啊有啲似 Spy Family。直至连载嗰类型， 嗰类走嗰条路线啦， 都系走嗰只路线嚟嘅，咁可以睇下嘅。即系真拍咧，又未地系每次次系精品，但系会真系专打啲体验咗普通漫画嘅人，我好强烈有个咁嘅感觉。又顺带一提，主角都系准期到未？ 又系准期。 即系我估唔到佢而家喺女番仲会有嘢出咯， 唔奇啊！佢系嗰啲典型嗰啲做咩啊？揽接工作嘅人嚟噶嘛，总之又 job 佢不一定推咁，咪好十佢接喎。 所以咪话知佢而家红得起嚟，真系佢努力攞翻嚟，努力翻嚟嘅。 佢系女版平川大辅啊嘛，总之有咩工作从来唔推，由老人角色做主角，乜嘢都接。好啦，跟住岩原前辈的推荐。 这个呢个就是隐王的作者的新作来的。那这套我会形容比较是正经版的黄金神威。这样讲会不会有点过分？ 那就是罢了。黄金神威好，黄金神威价值在于什么？痴人线。但痴人线得来黄金神威他有正经故事、哦。 那他有他讲是民族学。神秘学呢、这个同埋呢个大正年代、大正浪漫嗰啲嘢，所以咪话似呢个正经版嘅黄金神威。黄金神威其实有唔少考古噶，你冇俾佢黐根个部分去带咗风向，佢自己本身做考古啊嗰啲嘢都好认真噶， 好认真嘅，真嘅。我呢个讲笑啫，黄金神威系好一啲好认真作品嚟嘅，佢红得佢绝对值得红嘅，只不过系佢就系太黐根啊嘛。咁好啦，跟住下一套《午夜的倾心旋律》。咁就係 Mega 先嘅 第二季 啦，咁难得有难得 Mega 先嘅作品，咁咪点都要讲两句嘅。 第二季啦，咁啊确定制作第二季，但系冇讲时间。咁样， 跟住桃园暗鬼啲好典型嘅女性向翻，一睇就知系嗰系 band by 啲咩嘢嘅。 十月播啦吓， 跟住海珍传，咁而家咁咧佢初代嗰五人终于出埋场啦。 嘅竟然有第二季。 咁唔 知乜嘢？呢个话呢套嘢会动画化，再动画化，我都觉得奇怪啦，已经系即系 唔好吐槽啦，呢、這个就 反正佢对象唔系我啦吓。 系啦，跟住加油，中村同学，最紧要就系 opening 系江川正行、中岛健人。哇，江川正行唔系啊嘛，咁古典， 个画都好中，都好固定啦，好卡式啦吓。 啊，跟住打到咩？女骑士成为万族新娘，之前我都讲过嘅呢套嘢， 之前睇过啦，系啊，就四月就播啦，所以而家就出最终 PV， 应该系最终 PV 啦，咁跟住就播啦嘛。 跟住异世界游行农家，之前都讲过嘅呢套嘢， 咁第二季，咁都系四月会播嘅，咁样啦。 好啦，跟住轮到 之前提过好多次噶啦，系咪？ 无职卷薪啊，而就呢度嘢三啊，第三期啦，去到。 即系我哋之前有，之前我有讲过啦，系去到最最高潮、最好睇嘅部分，而家就系PV2。应该是 PV2, 第三季会在7月5号出咁样，即係时间都系睇睇嘅啫，咁样。 跟住 我第一个諗法就係、是、天国的 RB, 你睇緊嗰套嘢终于出动画啦，地位啦。喂真係要同喂真係要烧俾佢啊，动画烧唔到啦。喂大佬佢当年个第一季嘅动画出完之后，然后会有然后了，佢仲要一季都唔齐㗎。咁然后就会有然后了，佢出完又出劇场版囉。 即係好奇怪就係幼女战记嗱。即系当时呢套作品嗰个话题性高，人气都相当高，亦都上剧场版。我唔明点解拖咁耐先出第二期，拗爆头啊！完全冇 口碑收视。除嗱，先唔讲你将佢原本嗰只画变成而家呢只画啦吓，口碑收视，喂，大家都唔差噶、哦，反应又唔错。 系我唔明点解，我唔明点解拖咁，我系完全唔明点解可以拖咁耐，冇理由噶。 啊， 即系 嗱。但而且佢又唔似来自深渊咁样，佢来自深渊嘅情况系变成就系佢直情系用劇场版去做连载，佢唔做 TV 直接，佢用劇场版去推进故事。但佢个劇场版系外传性质，即系同主线冇关嘅，即系唔系推主线嘅。 啊，所以我唔明咯，谂下你 Vero 啊 ，Vero 主角同埋小林二郎、洛生四嘅结婚啊，都未 Vero 完，变成四期啦。 即系如果佢顺利。就会喺七月翻出，咁啊接近十年，因为系17年出嘅、 啊， 就系要烧俾先人嘅啦，已经系嘅程度嚟嘅，屌喇声， 我就揾到要烧嘅，不过好啦，跟住判处勇者营第二期， 哇呢套嘢呢边好红，唔系话佢宣传到四围都系口碑好好嗰只好红，因为我真系去到边一档咧，都见到唔少。因为咧，如果系好宣传好劲嗰啲咧，你见嗰啲系官方宣传嚟噶嘛？ 嗯、 我系去每一间你 Melon Box 又好，冷鲜盘又好，咩都好啦，好多地方即系 Animator 都好啦，系、嗯、店员手画 pot 系画好 Q 多，即系、嗯、当证明就系喺某啲群组入边系非常之推佢嘅第呢、这个呢、这个出第二期啦，咁、嗯。作品第一期的口碑都相当地不错的，咁啊，咁啊出埋一个制作决定个 PV， 但系未讲有，未讲几时出啦，咁样正常啦，咁啊先话你听会出，咁啊，我睇过个故事设定都系几有趣的，虽然冇睇啦，咁可以继续留意一下嘅，咁如果冇睇嗰样第一期，开始睇翻，应该唔会唔会服到你嘅。 系啦，好啦，跟住靠死亡游戏混饭吃。 这个中文翻译我觉得是不是几好的翻译，因为有些似莫文新意咯，那种菜式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见汉字就将它对称这样看，因为它是将死亡游戏当饭食，即是简单讲就是发誓当食生菜那种，即是正常你讲死亡游戏当然是生死之间啊，很什么啊，但是对个主角来讲呢，他们是虽然是死亡游戏，但是佢是好平常稀疏平常，好似你翻工咁样翻嘅啫，系咁样嘅。佢嗰句作品个名字啊，系咁嘅意思，所以混饭吃，我觉得有啲译错咗，就有。 即系希望游戏当饭吃，应该话系。 即系有啲似之前点套嘅用法咯，个点套个中文名啊，其实系错噶嘛，或者应该系唔系日文原意嚟噶嘛？当年讲点套的时候已经讲过噶啦，一样情况啦，都好多年前，所以再补充一下啦。点兔个日文原名其实是个复述，你点的是不是兔仔，它是一个复述来的，不是推荐、不过这个就很多年前了，这个应该就是个故事是好看的，这类斗智斗倒的斗智一定好看的，老老实实、推荐这个作品是推荐大家看的，那七月回来的。 跟着史莱姆第四期咁讲 咧，呢、這个 唔讲版就点？ 史莱姆就冇办法，因为佢一开始第一期最重要嘅系成长，但系成长完之后你就冇有天花板噶嘛，你上唔到落去啊嘛，然后就日本嘅坏习惯就系口水多过茶。日本做电影的坏习惯不是动画，但是电影经常会有口水多的茶的情况，不是好推，即是你真的想看的那就继续看咯，但是如果你想由零开始看，你只看第一季咯、 好啊，跟着、上晚同 之前有提过啦， 不时轻声细语俄语即是丑轮作艾利同学，简单我就是 上晚选 Mili 的俄妹角色，讲完就只要介绍 不人机的代表来的，又是主角官方 作者好努力咁捧，但系捧嚟捧去都捧唔喐。作品本身就好普通嘅文笔，然后爆红，纯粹靠 Momoko 嘅啫。之前啲老都讲过呢扎嘢噶啦，咁。第二季咁受咁嘅受欢迎，实有第二季嘅，放心。而且男性向咧，通常都唔会跌太多嘅。 跟住，转身就是剑。我几乎想讲女人就是剑。 呢嚿嘢就100%中文系特登玩呢个叻他啦。你用国语读，你就知咩事噶啦。咁啊，意外地佢竟然会有第二季，10月翻。咁我净系记得条女几好食，睇唔到。 讲完，跟住小说，跟住就我哋嘅 MOD 嘅挚爱啦，小书痴系列。 我都唔少人中意睇嘅呢套嘢，大佬人哋 第四季啦，去到 第四季 PV， 好难得，冇话难得啦，即系套嘢本身好高人气啊，但系佢 TV 动画系出得非常之慢，即系慢慢嚟咁样啊，但系佢又唔系嗰啲真系十年八载，但系总之就掉到你差唔多系时候嗰阵时先出，但系作品本身系越嚟越好睇嘅，所以唔担心呢套作品嘅，系嘛？ 跟住好啦，头先我先讲，啱啱先讲完，小林预计结咗同阿乐生嘅结咗婚嘅 Resilo 第四季。呢套嘢系由最初开始好受欢迎，第二期之后咧越嚟越拍越插，结果大家就咩哦咁样咯，变咗嗰种嚟嘅。 冇计啦，大家都依然系想睇雷姆啊嘛，但系作者唔中意啊嘛，咁所以就唔想啊嘛，系咁推，你越推我越，大家越唔中意，即系唔系我啊，我先讲我冇份噶，大家依然中意嘅都系雷姆，你见行出去 figure 铺一柜都系雷姆，仲多个灭裤黐紧筋嘅，真系你有兴趣听翻我哋游记嗰边咯，哇，成街都系雷姆，我都买咗唔少，因为好平，咁啊， 系啦，跟住呢副999的村民。一听就知道咩嘢， 标准次字法， 咪就咯。好啦，咁唔讲佢，过嚟讲下某个禁部嘅少女共妻，少女共妻读咗写咗少女共妻，读咗 item。禁书系列嘅一贯中二病式传统，咁就抽烟播啦呢套嘢，咁就唔理佢啦。反正我都有佢，基本上咧，我觉得喺禁书系列嘅制作嗰、那个，即系嗰个制作投资者啊，佢硬系觉得就系咩禁书系列咧，可以抽好多嘢出嚟无限拍嘅啫。佢抽佢所谓禁书系列唯一一套掂嘅就只有电磁炮，其他全部濑嘢。但佢依然唔信邪，依然以为咧佢已经好受欢迎角色抽完拍独立拍主角就会掂。屌，即系我讲好多次噶啦，一个好嘅角色唔等于好嘅主角嚟嘅。佢角色会掂系因为佢做配角，一变咗主角就唔顶掂噶啦。屌， 除咗电磁炮之外，佢嘅所有外传全两部都系 濑嘢，系直接濑嘢。讲完完，跟住呢度有啲人话几好睇嘅。即系佢都系够黐线，最世界我咧超能力强呢个呢套嘢，好多人话，啲有啲人话喺呢类咁嘅所谓叫我好劲嘅作品里面呢套嘢叫黐紧线嘅都系。 龙傲天系列啦， 系佢就将超能力将龙傲天能力带翻现实世界，照样无敌。 先唔讲如果部分人，即系譬如我对龙傲天天生会过敏嘅，先唔讲呢类。如果你系睇得落呢啲嘢嘅，佢喺呢方面做到好极致嘅其中一部，好多年我印象中。佢而家出第二季啊！呢个系佢第一季2018年都好几年噶啦。咁啊，相对而家啲次次轻改，最少佢画一嚿癫咯。佢个癫又唔系神经病嘅癫，系尽去到好尽。佢龙傲天就轮到呢度尽，我就真系一秒一定佢唔信，好老实嘅。虽然其实都冇魔力咁黑我憎嘅，调翻转 魔力黑救人憎嗰只嚟啊嘛。 因为佢是直啊，佢龙傲天出嚟直啊嘛， 摆明居马 啊，魔力最大问题不是龙傲天，而是懒系嘢扮晒嘢啊嘛，不过就唔喺度踩多脚啦吓， 唔再踩，好啦，跟住转学后班就清纯可爱美少女，竟是小学小时候玩嗰啲喜的歌儿们，嗰种咩小青梅竹马，以为好兄弟嘅角色，跟住但系我终于发现系美少女嚟嘅，嗰啲咪死啃。 在 Twitter 好喜欢流行一页漫画那只梗，然后有人拿它来 做了成套作品这样啦。那么七月会播桥不怕旧，最紧要瘦，这个桥大家一定是喜欢的。我之前介绍过它动画化的时候有讲过了，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龙王机，就是Mario 里面的龙王啊。佢无啦啦变咗条女之后，大家就癫咗，发癫啦。点解？因为佢陪咗 Mario， 亦都陪咗我哋几十年。然后突然间发现佢变咗女之后，原来系好捻多梗噶，就系因为龙王同 Mario 嗰啲爱恨情仇。然后突然间变咗女之后咧，就嗰个反差啊！呢套就主打就呢样嘢啊，应该只要佢正正常常咁做，一定冇问题嘅。 当然你要首先你要食呢样嘢啦，系嘛？ 好啦，跟住转生后的大圣女子隐瞒性身份， 系呢个一个新嘅模板式嘅新套咯，即系嗰啲转生恶女啊，之前由一套作品变成咗一个系列或者一种风类型风格啊，呢、这个又系转身圣女。呢套应该我唔系好肯定啊，最少我第一个听的嘅作品嚟嘅。咁啊，十月会播。咁我只能讲，呢类作品既然可以变成咗个潮流，应该有佢个人之处嘅。或者有可观嘅地方啦。后尾变咗烂烂，都系后尾嘅事啦吓。咁、即系等于你唔可以现在去话星矢嗰啲打嗰啲套路打斗套路好好好咩？系因为当年佢好创新啫嘛，而后边啲人跟咗佢啫。咁、但系我亦都唔会觉得佢会好特别。呢类型嘅嘢我就冇乜兴趣啦，老老实实咁啊，睇下啦。 跟住下一套诡异新娘，咁就系啲少女翻嚟嘅 月女向啦， 月女向啦。咁女主角系早见沙姐，咁你中意早见沙姐睇啦。 啊，七月翻 系啦，唔讲阿梅园啦。好，我是不才恶女，初宫蝶鼠换转，好似之前讲过嘅。 之前嘅讲过都讲过啦。呢、这个日本轻小说其实意外地好少呢种风格，即系唔系讲转身恶女啊，讲紧啲中国式嘅宫廷风啊，睇你数嚟数去都系猫猫噶啦。 咁咧就系石田武菜恩嘅，近排好红嗰、那个。 之前有提过啦，咁啊七月翻咁样。 跟住青春猪头少年，哇！最于很完美啊！拖好似 好长啊，人哋 好乸长，好似有拖，佢有佢最紧就系佢唔系话好似《恶女战记》咁样十年唔出人，佢长期 keep 住一路又出一路出又出，但系一出几都出唔完嘅。 唔系，咁你调翻转，佢当初 TV 完咗之后到剧场版出，系隔嗰段好长嘅时间，但系剧场版出咗之后，佢又 keep 住继续用剧场版去做连载料。因为卡住一个种，因为我估应该是他就是 TV 动画做不到或者不想做，剧场版比较容易回收成本，所以他就一路好似来自声音那样用剧场版去做连载。因为他又调返转，他又是每一集都相对地比较独立，比较适合做一个剧场版，因为他每一次都有一个题材的嘛。他不像TV 版呢，那个处理其实几痛苦啊。我可以想象到剧本要处理的时候几咁痛苦。虽然他相对来讲，我 TV 讲的 TV 版啦，都仲是斩开一局局的去做的。但他要将他拆散重新砌返入去是几痛苦的。咁相对来讲，你剧场版一嚿完集集清，咁样其实是容易改变好多，观众睇得舒服啲。导演做的时候 都容易一点，而且对制作方来说容易回收成本一点，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我觉得 OK 的。是吗？ 好了，跟着落第二者的学院无双，第二次转身 S 级外挂魔术师的冒险录。 听个名字都知道应该是次次兴过了。 好了，跟着重点了，二十世纪电器部落京都动画。呢个重点嚟嘅，因为京都动画有系咪算是他的身体制系嘅第一套新作啊？ 你可以咁样讲咯，即系唔算好多宣传，但系个我唔少地方都见到有佢嘅踪影啦。 因为佢始终就系、大家对京都动画希望佢就咩走出嗰个阴影，重新出发咧。呢度应该第一套，因为之前嗰啲都系又即系一啲旧作啊，诸如此类延伸落去嘅，基台完全重新嚟过啦。啲实衣人名都系比较新见到嘅。 而且个个。气氛有啲似写大家六点半神话大学嗰套嘢嘅写定啱嘅个作者另一套唔记得咗啦，算啦。嗰个 feel 嗰种又唔可以讲文艺嘅，但系嗰种好艺术，可能唔好叫艺术，嗰种风格啊，即系唔系蒸汽朋克，我应该点形容佢？算系蒸汽朋克嗰类型，但系又唔系完全系蒸汽朋克啦。嗰个感觉都应该算系蒸汽朋克嘅一个，我觉得唔似传统蒸汽朋克，应该咁讲啦。但系佢都分类都系分喺蒸汽朋克嘅。 跟住 啱啱屌紧啦，剧场版系。 四 人弹啦，四花星，你顶得顺佢嘅，通常就唔系我，但系我呢就一秒都唔想睇佢，又系嗰只谢魔力，就系、是、到而家我都顶佢唔收够够顺。 但系有班傻仔， 我对好多龙傲天都系叫做和解咗啦，其实已经啦，但系呢套真系唔得。 我坚持接受咯，好啦，跟住女主角圣女都不对，我是集力女部括弧自豪。 呢个之前有介绍过嘅，咁啊，听翻可以翻去听翻之前啦，咁啊七月翻嚟嘅。 跟住关于我在无意间被隔迫的天使变成废柴这回事。 啊、这个是第二期啦，啱啱我出老抽就见到他是在老抽度宣传紧，即系老抽嗰度车站啊，嗰、嗯、嗰块长牌啊。而今个礼拜就是放他的个宣传。他是顺便的，不过不是，他是 GA 二十周年，然后顺便放埋他的宣传，因为他是 GA 的技能嘛。 好啦，跟住 仲其中一套，我既期待又怕伤害，即系第一佢虽然唔系变咗大人咁老，但系都有啲。 佢系呢个时间线就喺内页小学生同大人之间嗰时候，我十几岁嗰年啫嘛，女子高生 都仲叫做系美少女嚟嘅，但系我睇片之后就。小姐，你同我讲你仲系少女嘅喎，理论上你个年纪。 魔法少女落叶，咁先跟悲 weekends 初七月上第一集系七个钟头嘅特别篇。咁 即系我睇落就系、是、你小姐你都唔系好后生喎，你话听你少女，因为原本系讲紧我记得系十岁啊嘛。 但你 魔法少女的时候， 但系咁佢而家 呢度设定上系十四岁， 但你 理论上系少女嚟嘅。 但你唔似十四岁喎，点睇似十八岁喎？ 你应该够称噶啦，十八岁喎，睇落去似系，即系虽然就冇 S S 咁老，话 S S 咯，直情系我佢设定上系廿岁、廿二岁， 但 系 点睇似 三 十 岁？唔 系就系、是、同现实相反，啊、现实啲三十岁似二十岁，佢二十岁似三十岁。 啊，即系 跟住落完追放，老水去完水到先， 终于有消息了啊！ 有消息咁， 之前有讲过话要出续咗啊嘛，咁而家又多啲有一啲片啊嗰类嘅消息啊嗰类都有出翻嚟。虽然就老老实实，我好期待《落完追放》会有新作嘅，但系之前已经讲紧噶啦，我觉得服服地，感觉会有服服地，即、就、系、是、我唔知系咪我对佢期待太高，或者因为我太中意前作。即系《落完追放》本作啊，又真系好惊会唔会濑嘢因为虚渊呢种嗱，先讲呢个唔系传统虚渊嘅作品，虽然好系虚渊中意嘅一种嘅方向，就系、是、王道的 FS， 佢其实系中意佢会中有其中一种中嘅兴趣就系科幻，但系佢喺科幻呢边咧，其实几我讲肤浅会唔会有啲过分咧？就佢只系用真系佢，因为佢唔似佢其他方向咧，去到好深，去到你黑心残啊，或者讲港漫啊，香港电影啊， 唔系佢 style 咯，即系唔系佢擅长，佢中意就 唔系我哋见开佢系 style， 系佢中意嘅嘢嚟嘅，但系佢另一个方向，有啲似乜嘢咧？我有个 friend 系咁样吐槽过我嘅，佢偷我几个人啊，点解你唱 Beyond 嘅歌咧？即系点啊？嗰阵时就点埋啲咁 Q 冷门冇人识嘅歌，但系点林子祥啲歌咧就咁大佬咧？因为我唔系好熟林子祥咯，所以咪啲嘢咪好大佬嘅王道咯，大家都识嗰啲咯，我先识咯。但系 Beyond 我好熟啊嘛，所以我咪专点啲好冷门嘅歌咯。喺呢度入边就系啦，阿虚渊系最科幻就系林子祥嚟嘅，系佢都中意嘅，但系唔系好熟，所以只能做一啲好王道嘅作品。但系我觉得 exactly 正正就系因为佢好王道，加埋虚渊本身嘅功力，其实系非常之完整完美。咁但系佢后面而家再做个作品出嚟。会唔会九尾逐雕呢？我是非常之担心，我不是觉得他会，而是担心他会。之前其实这些之前都讲过，就是现在他既然他讲明了2026年11月13号上，咁啊等我啦，应该都是去不到去睇㗎啦，我要过12号先 refresh 嗰个半年限，有钱都去唔到咁样啦。 好啦，跟住风之城记者又是新选组题材嘅原创动画。 之前我哋都有介绍过啦，就是佢系有原作嘅，之前有提过啦。咁啊，2027年1月喎、 哦。咁就唉，算啦，新选组有个新选组多到真系一年一大抽新选组，讲到口水臭嘅，所以唔讲。 跟住下一套就铁道娘。呢啲 女子铁又有佢咯，任何嘢只要换咗女子高生都好，都卖得嘅。呢度就系典型啦，就系、是、铁宅，你好讨厌就系、是、女子高生中意铁道啊。哦，好萌，跳嚟系咪一样？ 即系咁咪一样，我真系等于食拉面咁解啫嘛。点解你食拉面都可以做个故事啫？阿小泉同我一样啫嘛。 喂，呢个讲九千几年啦，就咩、是、任何题材，只要加上女子高生都可以做一题材啊嘛。呢个其中一套咯。 咁有一部分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圈子本身就系一扎臭男人，仲系铁道就仲要大镬啲啦。我琴日我先啱啱贴咗个嘢，就系、是、呢、这个电车难题啊。一边就系呢个嘅激进派环保分子，另外一边就系一扎影紧佢个铁路嘅铁闸， 你可以改一个开关，令到佢改变个航道，撞过去啲铁闸度而嘅。 傻啦，梗系做环保分子，环保分子帮唔会买车飞，唔会帮买周边，但系铁闸会啊嘛，傻啊黐人线，谂到啦，搵钱嚟噶嘛。 你完全你完全搞错啦，都撞啲你揿落去睇一个引用嗰边就系讲紧，包括我引嗰、那个，大家梗系引用电车啲嗰个啦。 喂咩啊头？ 两边车晒， 唔得啊！黐紧线，铁渣系你嘅即系金主嚟噶，撞死金主所 但系铁渣好阻到我啊嘛， 阻到你条，阻到你又咪对铁路公司搵到钱啊嘛，阻关你铁路公司，铁路公司啊，铁路公司 又冇我代，我又冇份挡，我有份俾佢阻，冇份我代啊嘛， 我阻唔到我啊嘛。 系不过唔紧要，由美少女去做就好可爱噶啦，呢啲嘢就 系啦，跟住 Ghost Concept Missing Song 指咩嚟嘅？啲原创作品睇个样就好似好掂。上松繁康做担任原案嘅，咪又唱歌种啊？ 一睇就系曲高和寡嗰种咯。 系咯，上繁康啲嘢， 即系四月五号播啦，已经系。 好啦，跟住最后就系啲企画级衰嘢话嘅啦。首先就系饿狼传说加北斗之拳，妖呢度只机面唔掂啦，就加咩嘢都系唔掂啦。 全球数 当作多好啦，跟住我哋新闻都讲过嘅 FGO 嗰边， 咁就 FGO 咁就同而家播紧嘅 Facing Jeff 搞连同企划，应该都系翻四月慢就五月黄金周嘅企划，因为呢度通常 crossover 企划咧，FGO 通常摆五月嘅，然后其他啲乜嘢幻想水浒传二嘅 K 卡嘢就系咁多啦。 幻水就十月播个改编，我只能讲继续揸翻佢个剩余价值咯。对幻想水浒传，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吓，成日已经系个死咗嘅 I P 嚟噶啦。物理上死咗，因为个制作人出走完之后，本人都去咗卖下马蛋啦。咁啊，所以佢只能个拉尾只能继续去揸取剩余价值啦。我只能咁样讲咯， 系啦，咁好啦，咁今次就最俾我哋啲狗屎垃圾嘅都俾我扫埋啦，我觉得其实扫咗好多狗屎垃圾。 啊，顺带一提一个入边嘅投票啦，就系、是、希望动画化嘅提名。咁啊，第一名系《都市传说解体中心》呢套嘢，之前好似讲唔记得边个 game show 入边，我哋有专题有提过呢只 game 嘅，系的确系几特别嘅一套作品嚟嘅，跟佢个啲特定圈子入边啦。是又是那些很多人喜欢写 pop-up 啊那些东西同去解说啊，这些解说系统人知啊，好是几多人去讲的一套作品啊，以这套游戏本身的宣传啊规模那类东西来讲，它是不成比例地多人留意多人讲多人提的一套作品啊。 即系都好受欢迎，系叫做小冷门得嚟爆红咗嘅。 咁所以佢就得到呢个投票，希望动画化第一名。而我相信佢系会动画化嘅，差唔多时间嘅啫。呢套嘢本身都好适合动画化，即系个题材啊，主要讲紧唔系表现方式，而系个题材咁样啦。 都实实有嘅 ，OK 啦。咁今次就最俾我哋扫成个 Anime Japan 啦。 嗯， 哇，真系。 成个钟啊，大佬！ 成个钟啊，大佬！咁鬼多嘢，我系连啲狗屎垃圾啲，我又唔好想讲嘅嘢，吐槽嘢都讲埋咯，够晒足本啦啩？ 都其实都有啲跳过咗啦，但系跳得唔多啦，都尽量两句都吐槽下啦，咁样咯。 好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